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。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。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。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胤禛忽然摆手，目光向门外看，众人看时，却是狗儿和坎儿带着那条叫卢卢的狗从二门进来，后边还跟着翠儿。这三个孩子到了桐城，就要胤禛兑现诺言，要回家乡。胤禛虽然舍不得，却不愿在下人面前落个失信的名声，心知他们必一去不返，还是赏了些银两资助他们去了。却不料2个月的功夫，又都自己返回了。三个孩子穿的都是走时的衣裳，虽不破烂，油渍汗尽的十分埋汰，只脚底下的鞋开帮脱底，不成个样子。看上去他们气色还好，脸上表情羞涩扭腻，还夹着不好意思。见胤禛注目盯着，一个个低着头蹭进来，就门口跪下，6只大眼睛互相望望。还是狗儿先开口，呲牙一笑：“ 四爷，我们回来伺候您老人家了。” 胤禛眼中闪过一丝怜悯，却又冰冷冷地说：“ 我没有说过还叫你们回来，我有规矩，不收留叛奴。” 说罢也不理会三个孩子，却对年羹尧说道：“ 巫先生这个策论可当一篇严法论，有一层意思他没有明说，如今私言俱伤，画地为界，与官相通，明日就敢占山为王。前明高大起，黄任丘乘乱而起，十日之内便自称侯王，不单是国家少收几个钱的小意思，何况现今国库空虚，钱的事也不是小事。 是，巫先生之见十分透彻。” 年羹尧忙陪笑道：“ 宫中之私，私中之私，纠葛纷乱，害不可言呐。” 印祥眼见三个孩子羞得无地自容，因近前问道：你们不是都要回去种地吗？啊，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大热天这么远的跑路赶来？一句话触了几个孩子隐痛，坎儿嘴一咧，呜的放声大哭，狗儿眼泪成串滚落下来，翠儿已是哭得伏地不能抬头了。这一突如其来的嚎啕，引得院里的亲兵哥斯哈都探头探脑的往屋里瞧，连胤禛也愣了。坎儿哭得咽着气儿说道： 没有地了，大水冲了地界，家里没了长辈，公家老爷早从外地招了难民，罢了田租了出去，这世道没道理，没路走。 胤禛的心不禁一沉，胤祥咬了咬牙问道：他爸你的弟宝英也是朝廷官呐，你们不能告他吗？狗儿气着道： 官凭印信，地凭气，我们从水里逃出去，谁家的还能保住地气呀？就这么叫人家欺负。 说着几个孩子又放了声，高福在后院听见，忙赶过来呵斥道：哎，四爷正在和十三爷说大事呢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嗯，你们就进来嚎丧啊！胤禛带他们渐渐住声，立起身来踱了两步，转身说道：你们不要哭了，我收留你们。三个孩子一下子抬起头来，眼中闪着惊喜的光，连高福戴铎也愣住了。这位从来说一不二的皇子今儿竟破了例，正诧异间，胤禛伸出两个指头：你们要记住，四贝勒府是阿哥里头规矩最大的，进门不容易，出门更难，既来了就预备着老死在我府里。他屈下一个指头：我吩咐差事历来只交代一遍，没听清当面问，差事办走了样，没有宽恕，没有第二次悔过，这是一。第二，胤禛眼中闪着寒森森的光：人人知我秉性刻薄，你们得敬重我这秉性。我讲究一句话，孤恩负主的事，再小我也难容，不欺主，无心犯过，再大的事我也不揪。戴铎、高福，你们跟我有年了，你主子是不是这样的？ 戴铎、高福深知这都是实情，有心顺着话送圣，但胤禛特别忌讳当面奉承拍马，只得老实答道： 是是。 胤祥却是洒脱性子，因见高戴二人哼哈二将似的绷着脸儿，三个孩子直瞪瞪盯着胤禛，因呵呵一笑：你们别犯傻，四爷赏明罚重，这不是贵重秉性吗？是你们祖上有德才攀上这样的主子。你看看这个年羹尧，放出外任才几年，如今已是参将，戴铎也是在吏部注册要放外任官，高福一年的收相只怕比得上一个知府了。愣什么？他娘的，还不赶紧磕头谢主子，换衣服添肚子是正经的。一席话说的胤禛也破颜一笑，见三个孩子磕了头，合手说道：狗儿、坎儿，进我的书房捧砚，翠儿留给福晋使唤，高福带他们去吧，年纪都还小， 不要拘管得太紧。 四爷，年羹尧瞟了一眼日头，已过四十，因陪笑道：“四爷，盐商们都已经叫到城隍庙，安徽布政使里的两个道台已经等在那里，咱们该动身了。”胤禛嗯了一声，戴铎忙进里屋取出两套皇子官服，张罗着哥俩更衣。胤祥虽不情愿，也只好罢了。桐城城隍庙离着钦差行辕只里许地远，费时三个月，从全省各地请来的盐枭早已经等在城隍庙前大罩壁旁。这些人虽然平日割据一方，自有巢穴，相互之间生气相通，兼有照应，所以都很熟识，心里都明镜一般，知道四皇子厌无好宴，却都没想到胤禛会选这么个地方请客。怀着鬼胎，三三两两，窃窃私语。安徽布政使下头驻前局的道员柳琦和盐道陈延康都是资深老官，知道胤禛、胤祥都是康熙的爱子、太子任伯安的嫡亲四弟，都是八爷党的钱袋子，所有盐商都以任济安马首是瞻。即便是胤禛、胤祥，也不能不心存投鼠之计，因此今日这事儿弄不好就要磨盘压手，倒霉的还是小官。陈延康想着，不由瞟了一眼不远处坐着闷头吃茶的任济安，见那张团脸上眼泡下垂，毫无表情，不由心里一计，回脸刚与柳琦相对，忙都闪了开去。众人正没理会处，便听盐商们一阵骚动，有人嚷着：“哎，四爷和十三爷驾到了啊！”任济安也站起身来，沉着的对围在身边的几个盐商道：“四爷来了，咱们也迎迎。”说罢，便带着五六十个衣色杂乱的盐枭迎出照壁，一排排跪在柳琦、陈延康的身后。眼见气度沉着的胤禛和一脸漫不经心的胤祥次第下了杏黄大轿，穿着石青团龙通袖蟒袍，戴着红宝石东珠二层金龙冠，一大群太监亲兵歌茶簇拥着已离近前。任济安心里突然泛起一阵慌乱，他倒不是出不起这点银子，只要他带头认捐十万，盐商们再疼也得拔毛，百十万银子须臾之间就凑齐了。但哥哥任伯安信里说得明白，一是不能破这个例，倒了九爷的招牌；二是八爷说了，不能让四爷再往太子爷脸上贴金了。但今儿这势头，这排场，自己应付得下来吗？正胡思乱想之间，猛听炮响三声，柳陈二人已是请过圣安了。胤禛答了圣公安，呆着脸一笑，对众人说：“这么热的天儿，生受你们等了。今儿我请你们的客，却是要与虎谋皮，要劳诸位破费了。”胤祥咧嘴无声一笑，将手一让：“四哥走前头，宴席就设在十八层地狱廊前，满院都是树，凉爽得很呐。”胤禛略一会意，便率先进庙，后头护从和官员盐商亦步亦趋地跟定了进来。一进庙便觉得与外面迥然不同，一溜石甬道两侧百桂森立，遮天蔽日，阴冷沁人。一座座神道、灵迹、功德、数亿石碑参差林立，死人脸似的又灰又白。胤祥心下暗自颠倒：“ 四哥整着这些人真是挖空了心思了，想着便听胤禛哥哥笑道： 这副楹联是方苞题写的，好一笔字。 众人抬头看时，却是呀，暗示亏心，巧取豪夺，带来几盒玉女蓝铜，财货金箔。喂，神目如电，敲鼓吸髓，取去多少身家性命，人肉高血。任继安看时，盘球石柱，一笔言书朱红大字，果真墨沈淋淋，仿佛人血还在往下滴淌，竟不自禁的机灵一个寒颤。却听胤禛说道： 再躲，回头叫人踏下来带回北京，上次皇阿玛还说要看看方灵高的字来。 于是众人接着往里走，进了二门，早有贝勒府的侍卫们迎出来禀道：四爷，十三爷，宴席就设在那边廊下，请爷和各位大人绅士入席。胤祥看时，果见一溜游廊下齐整整的摆着十桌八宝席面，水陆果真，鱼鸭鸡肉一应俱全。至廊边木栅后，全是泥塑的十八地狱，刀山油锅斧钺炮烙，各种刑法俱备，牛头马面，黑白无常奸刑，无数宁恶小鬼将种种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、贪财杀生、淫物乱伦之辈，脖子上挂着罪名签，按着头，有的刀劈，有的锁绊，有的火烧，有的水煮，有的磨牙，有的油炸，阴森森逼人毛发。胤祥在阿哥里头号称拼命十三郎，最是气豪胆大，倒也不在意，看众人时却都是脸若死灰，哪有心情吃得下呀。胤祥一回头，见狗儿坎儿也混在长嘴里看热闹，便叫过来小声说道： 你们也凑个热闹，解解馋。 狗儿半个鬼脸，只是嘻嘻的一笑，没言声。 诸位， 待人们纷纷入席坐定，胤禛带了胤祥做了首席，环视众人一眼，他的神情突然变得随和了一些，笑着说： 诸位，今日这点飞镯全是从我奉银中备办的，当然这也是民脂民膏，都是十分洁净。今天这个地方洁净，饮食也洁净，可以放心尽量的用。我是信佛的人，极少如荤酒，今儿也破例饮一大功。说着端起酒杯来一举道：请。二位大人请。 自己先一饮而尽，众人一起起身将门杯饮了。便听胤禛又说： 十三弟，我不胜酒力，你代我多劝大家几杯。 胤祥答应了一声，满脸阴笑，轮桌劝酒，一头走一头大声地说： 好，我带四哥请酒，让道即饮啊。我是个带兵的阿哥，行伍里滚出来的，喜欢军令行事，有讨酒的规避的，我要提耳灌酒。 众人见他昂首挺胸，雄赳赳斗鸡一般，谁敢违令？尽是安庆老窖酒，烈性十分，也只好依命从事。任继安躲在第七桌，见胤祥一路行酒过来，心里暗自打了主意，笑着起身道： 十三爷，上回九爷府来信还说到爷喜欢好兵器，九爷叫小的给爷物色，特地 请江西号上断了两口宝剑进上去，不知爷赏收了没有。 哦， 那两口剑原来是你孝敬的。印祥心里咯噔一下，没想到在这里也会碰见八阿哥的人，随即笑道：啊，那太好了，原来这里头还有咱哥们的门人呢。既如此，更该为国效力，捐他20万如何？说罢一眼，也不等任继安答话，径自一步去。首席上陪坐的柳旗陈延康听得解气，一会意举杯一碰，各自饮了，稳着心神看这场恶宴。胤禛突然大声地说笑道：不要吃苦酒嘛，啊，快奏起乐来。此时各桌上让酒已进了尾声，座中渐次活跃起来，嗡嗡盈盈，人语嘈杂。听得这一声，忽的又静下来，便听乐棚那边声簧齐奏，十几个乐户随调而歌：谢上路何时西，路西明州更复落，人死一去何时归，蒿里谁家地，聚敛魂魄无闲余，鬼伯一何相催促，人命不可少踟蹰。满座的人都被这悲凉苍楚的歌声弄得一愣，陈柳二人一听便知，这是有名的谢露歌及蒿里曲。眼见这些才雄一方、世盖官宦的言嚣们被整治得欲哭无泪、欲笑无言，二人不禁掩口偷笑。印祥今日放量豪饮，乐声中兀自不停轮桌劝酒，一边逼着盐商们猛灌，回头大声说：妙在思想，妙在思想，妙在此歌。胤禛仿佛不胜感慨，摆手指了乐，俯膝起身，绕席踱着步子，缓缓地说道：是吗？此乃桑哥，我毕竟是钦差，是龙子凤孙，钟鸣鼎食之间不能忘情于生死天命啊。其实这歌上半阙是送葬王公贵人的，就是指我和十三爷这些人，下半阙是送葬士大夫数人的，就是指的在座诸位呀。王公也好，庶人也好，其实一死魂归，终归难逃一头黄土，将来生时聚敛声色财货，百年光阴倏然过隙，又有谁能带了去呢？何如生时做些功德，散财祝福，上有益于国，下有利于民，远照祖宗厚德，尽追来世之福，你说是吗？他突然停在了任继安身边，任继安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忙起身陪笑：四爷说这些学问奴才不懂，也知道钱财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。请四爷画个章程，奴才们遵谕认捐。胤禛略一点头，踱着步子走着继续说：赤条条，来去无牵挂，这些话说说容易，做来难。去年黄河决溃，大堤失修，这是国计民生的大事，

FM 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胤禛一席话，说的一众人等面面相觑，心里一千个不自在，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口和这个蛮不讲理的贝勒爷理论。戴铎因见胤祥使眼色，早抱着一卷宣纸出来，一头铺纸，一头就研墨。众人被揉搓的心都紧成一团了，说不上是冷是热，头上汗津津的，却只是打颤。恰这时，年羹尧戎装佩剑，大踏步进，向一脸洋笑的胤祥耳语了几句，又后退一步，肃然听令。胤祥勃然大怒，脖子上青筋胀起，厉声喝道：“这还了得！把那个王八蛋拿进来，请四哥发落。”胤禛没言语，只用询问的目光看着胤祥。胤祥铁青着脸：“池州府那个知府哪里了？方才年亮公问着他，为什么不遵钦差献命？初告是征收盐商路桥税，他说没有奉省里的文书，还说要等朝廷旨意。单凭四爷一个渣子，四爷又不是管盐务，他不敢做主。这样的混账东西，还不开销了他？”胤禛听了，转脸问席上众人：“你们谁是池州府的呀？”这时席上的盐商们早就给吓懵了，一个个呆若木鸡，半晌才从第五桌站起两个侍身，嘴唇乌青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 小人们是池州府的。”“ 你们知府叫什么名字？”“ 李太尊。”“不，知府官位叫李干，回四爷，李大老爷是 什么？”胤祥大喝一声：“是他娘的老虎豹子能吃人的！”那老头吃这么一下，口齿伶俐了些，颤声地说：“ 是大千岁的门人。” 听到这一声，所有的人都抬起头来，任继安也定住了神，目光冷冷地缩过来。胤禛略一沉吟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哼，好嘛，带他进来，我当面问他。”李干官服袍靴齐整的被押进去，城隍庙里立刻一片死寂，只听微风扫过，远处风林哗哗作响，近处百涛箫声隐隐，天下人无不知道大千岁是康熙的头胎长子，握着镶蓝正蓝两旗，阿哥里头除了太子是头一个封王的，十分得康熙爱重。任继安暗自舒了一口气：“你不整李干也难整我，你整了李干我就顺着你，九爷也不会怪我的。”胤祥看了看胤禛，咯咯的笑了：“李干，你好难请啊，头一次钦差行辕发出传票，你竟敢当面顶回来。知府是个什么鸟官啊？啊，永定河里的王八也比你们这一色人少些，你就敢抗命，是吃了什么药，或者是什么人给你撑腰了？”李干原是皇长子胤禔最得意的贴身伴的，从小跟胤禔在家学读书，见惯了众人欺侮胤祥，压根儿也就瞧不起胤祥这个银剑种了，只是在旁边坐着冷面王胤禛，他不能不心存忌惮。听了胤祥的话，李干翻着眼皮偷瞧了胤禛一眼：“奴才 哪敢抗钦差的命啊？恰那日行辕来人，奴才本主大千岁爷也发来通知书简，福晋的嫡亲侄儿要去福州，叫奴才备办东西等着侄少爷，因此恳求宽限几日。印祥见他一连打擂台架势，知道他小看自己，气得咽了一口唾沫，又问道：这个过节不说，钦差行辕四月就传令要各府整治盐务，征收盐车盐船路桥税，你凭什么不出告示不设关卡？李干怔了一下，这件事儿事关胤禛政令，他不能不认真对付。其实胤禛的公文一到，他就召集了当地盐商，大家都求他瞧着人爷的脸，不要发这个公文。今年他已向盐商私自盘索了十几万，一半孝敬了胤禛买花园，一半自己置了庄子，无论于公于私，他都不能不买盐商的账。但这话断然不能出口啊，想来想去还得抬出主子，引道：十三爷，奴才的难处一言难尽啊，四爷的差令一登笔报，经理主子就来信儿，要奴才把今年年例银子送进去。池州府地面的盐税早已征过了，要是再加税，弄起民变，奴才担不起。盐务是朝廷大法，至今没见旨意，也没有布文。那个地方民风刁悍，和凤阳府一样，动不动就出事儿。奴才小心从事，也是怕激出大变，辜负了四爷和十三爷全权爱民之心。什么大千岁二千岁，你他妈满口柴胡！印祥越听越气，砰的一拍桌子，酒盏菜盘都跳起老高。但他心思伶俐，不在胤禛之下，立刻意识到自己说脱了口，口风一转，厉声说道：三张纸糊个驴头，你好大的面子，动口就是大千岁，大哥要知道你在下头这么没王法，早他妈揭了你的皮了。李干盯了印祥一眼，神气中满是怨毒，不言声垂了头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。胤禛阴着脸站起身来，背着手踱至李干面前。李干虽然看不到他的脸色，见他只是沉默，觉得一种无形的威压迫过来，心都缩成一团，竟不自禁的微微发抖起来。半晌才听胤禛说道：太子爷、大千岁、三爷，还有我和老十三这些弟弟，一父同体，一朝为臣，休戚与共。今日我在这十八地狱之前宴客，原就是表我这片心，内不究神明，外不负朝廷，上可对苍天，下可告黎民，征收盐船盐车路桥之费，实为集银修复河道，疏通漕运，这里边没有我和十三爷的私印，你左一个大千岁，右一个本主是什么意思？你要挑拨我们皇兄皇帝细想相斗吗？奴才不敢。你已经敢了。胤禛于是淡淡说：而且当着这么多盐狗子。年羹尧，年羹尧跟从多年，深知胤禛说话声音越大，越是阴毒刻薄性子发作的厉害，一点不敢怠慢，上前插手大声应道：奴才在。李干，胤禛干巴巴地说：你这官 朝廷给的，而且来之不易，所以我不剥你的官印。但你是大哥的奴才，我瞧着就和我的奴才差不多，是不是啊？ 是。 很好，胤禛把玩着黄带子上的汉白玉坠，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道，譬如戴铎、高福得罪了大哥，自然要请大哥出阵，反过来也是同理。十三弟，按家法办他。胤祥八字眉一展，立时变得神采奕奕。四哥说的是，宁瑶拨了他官服，捆到那边树上抽30鞭。 四爷，十三爷，来吧你。 严庚瑶哪里由得李干分说求情啊，上前只一提，老鹰搓鸡般将李干提起来，只一嗓，早有几个哥斯哈如狼似虎的扑上来，一顿石头将个五品命官扒拉袍服赤条条捆在树上，挥起皮鞭，日的一声兜头就抽，立时便传来李干鬼哭狼嚎的惨叫。这杆子士身明知是打驴子精马，但事在其间不能不惊啊，早已是魂飞魄散，面如土色。任继安眼见高福戴铎拿着写了治和乐书提头的宣纸，头一个便寻自己，一声不言语，提笔在上头公正写了任继安乐书白银18万两的字眼，抽了筋似的瘫坐在椅中。一阵阵惨嚎声里，胤禛摆手笑道， 哈哈，奏乐唱歌，给大家助助酒兴吧。 徐宇乐声大起，胤祥抽身出来，小姐却见狗儿坎儿提着一串爆竹进来，便笑着问，嘿，你们这是做什么呀？坎儿揉了揉眼， 咱们问了个好主子，买串鞭炮也给狗日的们凑凑热闹。 胤祥笑着摇头，哎，留着过年放吧，已经够他们受的了。说着便听那边歌起，却不再是丧歌，一个女子生气，歌如穿石，纤纤乎而缓乎，而乃幽我广寒乎。办完筹款大事第二天，胤禛便悄默声地离开了桐城，照胤祥的意思还该绕道走一趟安庆府，在省里打个花狐哨应酬一下。但胤禛却道，省里人杂，小人口舌，什么是非生不出来呀、啊如今北京官场里谣言四起，说皇上放出口风要废太子，时辰咱们也耽搁不起，留下年羹尧在这儿交兑银子，早早回去是正经，我也实在是耐不得这里的热辣。于是一众人等收拾行李，由胤禛胤祥带了高福坎儿狗儿装作举人进京，便装小道，其余仪仗随从官兵走大路，明分夜合，小行晚宿，戴铎则两头联络，看看这日行至江夏镇地面。高福高兴起来，向胤禛说，四爷，今儿晚能投个好宿头了，咱们一路走的尽避开了官道，这个江夏镇小人幼年跑单帮来过，最是热闹的，不但36行俱全，连戏园子也有，今儿晚好好疏散疏散。胤禛骑在骡子上乏得浑身酸痛，摇头道， 哎呀，我从不看戏，也不想树大招风的进戏园子，只想清清静静睡个好觉。 高福听了没敢言声，胤祥却来了兴头， 哎，四哥，你也真是的， 没见狗儿坎儿都眼巴巴瞧你们。天天三更起，摸黑住，避热走路。哎呀，我也闷得受不了了。胤禛似乎心事重重，勉强笑道：“哼，那好吧，真要有戏，你们去看就是了。索性告诉戴铎他们，在前头一站等咱们，80号人跟着。阿哥去看戏，难免传出去，阿玛知道了不欢喜啊。”话音一落，狗儿坎儿高兴的一蹿老高。这一路说着笑着走着，眼见金乌西坠，倦鸟归林，前面横亘着一座大阵。胤禛缓缓下了骡子，把缰绳丢给了狗儿。老十三，下马走走吧，两条腿酸困麻木，走两步好。胤祥滚鞍跳下马来。哎呀，四哥，只顾了管政务，公马都慌了。像我在古北口练兵，3天不下马，困了就在上头打个盹也罢了。正说着，胤禛却转脸问道：“高福，你不说这地方热闹吗？怎么看上去死气沉沉的？”众人看时，庄子已在近前，夕阳已经沉落，正是造晚饭的时辰。可煞作怪的，这么大一片城镇，只寥寥几处炊烟，镇口卖场树下摆龙门阵吃晚饭的人一概全无，只西边一片金红的晚霞余晖中，成片的乌鸦忽起忽落，翩翩翔舞。胤禛心里一森，见着情景我就想起黑风黄水殿，别是又遭上了吧？ 没有的事。狗儿忽眨着眼说道：“这里又没遭灾，太平时节人烟稠密地方，哪来那么多黑店呢？” 我去问问吧。高福心里也自诧异，见几个装丁模样的人从卖场那边过来，便走上前去，径自问道：“ 哎呀，爷们儿，吃过饭了？ 借问一句，这里可是江夏？”几个装丁都站住了脚，看看高福，又打量他身后胤禛等人，围头的点点头：“ 哈，过去是江夏镇，我们刘爷买了过来做庄院，如今是刘宅，附近200里谁不知道啊？你们敢怕是外地的吧？” 胤禛不禁一怔，胤祥也吃了一惊：“好乖乖，这个镇子比得上一个中等县城呢，买下来这得多少钱呢？啊！”但打眼一看，便知他们不是说谎。一条正街已经拆掉了一小半，脚手架扎着正在盖造正宅门楼呢。靠东一大片民宅已经毁掉，一排排高房大屋黑沉沉的，很像是新建的库房。沿门楼前不远一处都立有木杆，上面吊着气死风灯。这群庄丁有的拿着火折子，有的带着棍棒，看样子就是来点灯巡逻的。胤祥不禁赞道：“ 好大的气派！哎，劳烦你们通禀庄主，我们是赶北围的孝廉，失了道了。这会子天已经黑了，就借宝庄跪地歇宿一夜，明早就上路。”“ 你们听他说的。”那个打头的笑慰众人：“叫我们通禀庄主啊！告诉你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外院守庄的，离着刘爷的二管家还隔着多少层呢？依着我说呀，趁早别费这个事，往北10里铺有干店，一路都是官道，夜凉正好走路到那儿不误夜饭。” 旁边一个庄丁道：“王头，眼见是几个白面书生，庄北空着多少房子，不拘哪儿，留他们胡乱住一夜，也算阴质。”王头说：“你不懂事，北京任大爷的二舅爷来了，还带着一群苏州姑娘，天这么热，来来往往有个不方便，主子那个脾气，咱们吃罪得起吗？就连他们也要吃亏，我那不是好心吗？”他们这边说着话，砍而不言声混进人群里，悄悄的往一个庄丁手里塞了一个包，那人用手一捏是铜子儿，便上前笑道：“ 罢了，哎呀，王头啊，才叫人家收了几天地呀，就这么忠心保国呀？嗨，依着我说呀，谁背着房子走路啊？庄西北张家老坟院有两间房，引他们住进去，大门一关，他们就在庄外。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事儿与我们鸡巴相干呢。” 王头背着手正沉吟，狗儿也绕过去塞了一包钱，便改了口：“ 那就这么办。老王头啊，你带他们过庄，我们在镇西土地庙等你。”“ 行啊。” 一个老汉答应一声，吭吭的干咳着，点了手中灯笼，招呼印镇：“ 那位老爷，你们跟我来。” 天已经黑定了，老王头带着他们一行五人和卢卢过了寨河，穿街钻胡同，一里往镇子西北行去。胤禛看着黑黝黝、去无人声的大街小巷，心下不胜感慨：“哎呀，国库里银子不满4000万，下头豪绅却富可敌国呀！一边是砍儿狗儿死的灭门绝户，盐商们却善财难舍。这就是盛世啊，里头的隐忧让人不寒而栗。”想着便问：“老人家，你家庄主叫什么名字？”“ 刘八女。” 老王头答道：“ 前头七个都是姐姐，怕养不活，取这么个贱名，有福之人呐。” 说罢又咳。胤禛又问：“方才说的外三院是什么意思啊？”“ 哎呀，这镇上原来住的人无房可卖，无地可种，八女爷收留了三个院子，白天当人家佃户，夜里守庄子，都是外三院的。八女爷自己身边的奴才也分了三院，叫李三院。哎，都是奴才，分着3、6、9等啊。”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城市飞过未解冻的平原，第一位跃出到春寒的湖面，快笑满肩耕牛走过黄土上的地点，偶尔也陪蜻蜓循着小河渐渐，白露后就像蚂蚁花月夜缠着水乡的桂花入口最缠绵，小雪在海港靠岸触动不太明显，走走停停又是一年，秦皇白围不过粗茶饭，风雨满山川莫道行路难，阴晴冷暖无非不一山，做个凡夫俗子也悄然。春蚕赴死节俭，是时候到河堤边放会儿支援，大树种草茂泡在稻香里我生一片，摘把荷叶等乌云涌出江边，双桨的一句抛一朵挽留红颜，想要老成歌头浮生半日闲，大寒积雪满天山，喇叭就整天，傲慢光阴又是一年。秦皇白围不过粗茶饭，风雨满山川莫道行路难，阴晴冷暖无非不一山，做个凡夫俗子也悄然。九枝三杯莫如饮半寒，寒暑皆不管，温凉莫多谈，岁月荏苒且随遇而安，度个无忧四季最悄然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了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，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，爸爸，花开了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16点整。